常的超值，滴滴真酒，滴滴好酒，如果有假甘愿处罚，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名额剩下最后的12个，抓紧时间拨打400710888888，立刻拨打进400710888888，40071088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王哥问你个问题 啊，请讲。 下了节目之后你去哪儿呢？ 吃饭呢。 去哪儿吃饭呢？ 去饭店吃饭啊。 哦，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你知道吗？ 中秋节。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晚上去谁家吃饭。 晚上谁家吃饭啊、 哎、 要是自己在家吃的朋友也可以聊聊晚上都做什么好吃的。 那就是在自己家等着别人上我们家吃饭了呗、 哎、也可以。 对吧，其实呢，月圆之夜正是团圆之时。 是啊， 对吧，桂花拂玉，正月满天街，这叫什么，夜凉如洗、 啊、 这都什么词儿，反正总之据说这是今年当中一年当中最有诗意的中秋。 嗯， 然而受天空云量增多的影响，期待当中的一轮皓月万里晴的美景有可能爽月， 就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今天晚上天阴可能见不着月亮。 就是偏巧嘛，这是超级月亮悄然至、 嗯、 将给人们带来一个更加圆满的中秋体验。在开始之前哈、啊，我们节目之前也跟您念叨，据说呢更为罕见的是啊，月全食的天文现象将和超级月亮来相会。 是吗？ 啊，俩人发生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差、 嗯、 啊，这样的偶遇上一回发生在33年前，那时候你几岁？ 好复数吗？ 下一次还要再等18年 啊, 啊！那时候你几岁？ 不敢数啊！ 北京古国阳台的这个王玉民博士跟记者说啊，说中秋赏月的亮点呢，就是看大月亮。 那当然了， 所谓超级月亮呢，就是月亮距离地球最近的这个这时候的这个状态， 嗯， 也就是满月或者说叫新月。 嗯 然而超级月亮和大这个大多少，其实让咱们用肉眼来看，可能微乎其微，几乎分辨不出来。 嗯， 虽然说今天是中秋节、 啊、 但是老话怎么说来的？ 15的月亮16圆。 哎，最圆的时候呢，发生在明天。当然，据说人天文学上说，最圆的是发生在明天上午10点左右。 啊，白天呢？ 哎，但是没关系，明天晚上要是天好， 嗯， 你依然能看见一个比今天稍微个大点的月亮。 还真是16圆了。 哎，更圆点的月亮。哎呀，接下来这一星期啊，当然了，除了看月亮的时候，您要仰望星空啊， 嗯、 但是您记得多穿衣服 啊，这要降温了。 据今天上午我那朋友圈里边，不是大家发的朋友圈，哎呦，据说，今夜彩云追月，明天请君添衣。 哈哈，这据说明天一降温，这温最高气温能降10摄氏度。 哎呀，这你说这玩意儿一下就天凉了哈、啊！你这你要是想欣赏美丽的彩云追月， 这不穿秋裤受不了啊！ 你真想穿秋裤啊？ 17度，我觉得我这小腿可能扛不住。 哦， 知冷知热吧。 反正您自己来掂量 啊， 春捂秋冻，但是您千万别冻感冒了。 反正主要就是一早一晚温差大啊，这、 哎、 可能大家伙会临时受不了。 没错， 反正早上上早市的朋友，晚上去逛夜市的朋友， 嗯， 您多穿点。 晚上喝着啤酒赏月的啊，吃着大闸蟹赏月的， 这天可别喝啤酒。再说吃大闸蟹，人都配黄酒，哪有配啤酒的呀？你这什么吃法？ 高尿酸血症，我就愿意这样。 那还真是得少吃大闸蟹。 是是是，开个玩笑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今天晚上去哪儿吃 啊， 团圆之夜去哪儿过，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呢，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吃月饼啊，这个现在大家伙成盒成盒拎月饼吧，有些朋友觉得送礼沉，我送月饼券，我买那个代金券，然后大家伙愿意的话拿这代金券直接去店里换月饼、 啊、 还有一部分朋友收着月饼券之后不喜欢，可以折钱卖给黄牛。 哦、啊，就是变现一下。 哎，对，人家这个、昨天啊就在各大月饼兑换处啊守着的那些黄牛开始着急了。 嗯， 358块钱那个进口的那个月饼提货券啊，110就卖。 哦， 这些黄牛开始着急就出手这手里的月饼券、啊。 对你赶上明天再卖，该没人买了。 这昨天就已经是三折的价格了。 嗯， 这更是他们吐槽说这，哎呦，三折这都难脱手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特别机智的市民朋友， 嗯， 这跑过去抄底去了。 机智啊！ 啊，买完当场就兑换。 哦，还是机智还是鸡贼呢？ 反正就像那个进口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丝月饼啊， 嗯、 那月饼券，或者咱们北京那些老字号的那个月饼券啊，特抢手，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你看，你看， 一说吃的 就着急。 这个舌头就打卷儿， 哎，缺练是没干活就会这样啊，所以呢，今天还得多跟大家唠叨会儿啊。 说您要哪种月饼券啊？ 啊， 我这儿都有货。 谁呀？ 黄牛啊！ 哦，真有钱。 昨天呢，记者就在这个崇文门国贸的那个月饼提货点儿， 嗯， 在门口看着一大群黄牛， 就是那卖哈根啊，那个牌子的月饼。哎呀，没让你吃月饼，没齁着、啊，怎么是咳嗽呢？ 上节目之前着急了， 恩、 啊、那个手里啊拿着一沓子的月饼券啊，那、 啊、 赶紧啊，大家伙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你看词儿多熟。 黄牛手里有很多种月饼券啊、 嗯、 包括这个国外的品牌的、 嗯、 国内的品牌的、 嗯、 甜品店的冰淇淋店的各种品牌的月饼券、 嗯、 但是就没几个市民停下来问问说这月饼券怎么卖啊， 没生意。 这名黄牛说就那进口的月饼358块钱和248块钱这两档的月饼、 啊、 都三折，叫价120块钱， 那还能再往下砍砍吗？ 你看这有的朋友特别机智嘛哈、 啊， 也知道再往下砍砍价，要是真砍上价还能再便宜10块钱、 哦、 其他牌子那就更卖不上价钱了。 嗯， 人黄牛也说啊，今年月饼券是好收不好卖。 嗯， 你说我们一个星期之前收券的时候那都150收的呀， 嗯， 本来是想那个正价的半价卖，那还这个小200块钱的是吧， 嗯， 谁成想这根本就没人买呀。 你看， 你说我今天卖出去这好几张那都赔钱的， 嗯， 这120我一下就赔30。往年呢买券的人都是用来送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年就特别少。要说明年啊还是这行情，我就不折腾这事儿了啊。 为什么呀？ 挣不着钱。 你看 记者也看到啊，虽然呢也有不时的市民跟黄牛搭讪问问价，但是问归问，真正掏钱买的没几个。 不是，就一个都没人买啊，怎么也能碰见一个吧，要是那生意实在是太差了。 这记者跟黄牛蹲守一下午啊，遇着一名刚刚跟黄牛购买了一张358块钱啊这面值的这个月饼提货券的市民薛先生跟记者说， 嗯， 黄牛跟我要150块钱， 嗯， 我就跟他一来二去，你给我便宜点， 50 那可还行，110这算便宜吧、 啊、 买下。这买完之后我就到边上兑换处，我这就给换了。薛先生说啊，我前两天我来这看过，我当时我就想买一月饼券，我一看这300多块钱太贵了，我找找吧，三天之前卖220了、 嗯、 虽然便宜说便宜吧，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然我再等等、 嗯、 我就琢磨着啊，我今天去我抄底， 嗯， 就想着来转一圈，反正也是给自己家买的，也不怕晚。 没错，您明天去兴许还能更便宜。 嗨，另外一名购买了3种月饼券的市民李女士说，这券啊都是给家里买的，准备留着慢慢吃。 哎， 都是我儿子跟我老公爱吃的口味，冰激凌的这个月饼和这个月饼点心放在冰箱里那都不会坏、 嗯、 能吃上半个月呢。而且啊买券比门店的价钱还便宜一半多，多值。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过去老说什么端午节，尤其是这个中秋节，这个月饼都成了一种甜蜜的负担了。原来呢比如说反思风之前 啊、 很多一些特别高档包装精美、 嗯、 甚至于过度包装的一些月饼， 嗯， 也给人很多人带来了负担。现在都是家里边自己吃。 是，这据说原来哈、 啊、 这个中秋节过完之后、 啊、 你看那小区楼道垃圾箱、 嗯、 都是那个硕大的月饼盒子、 哎、 里边那个精致的小包装。 是，现如今好了，咱们都回归到本真了哈。 是、 啊、也是希望您在买月饼的时候您可以稍微货比三家一下，以后呢也是希望就像那天王哥说那19800那个 带红酒的月饼， 带红酒的月饼也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咱们想吃买几块尝尝鲜，过节的时候意思意思挺好。 不过你说像那样、 啊、 买月饼囤起来一囤囤半个多月，那得是打心眼里爱吃月饼吧。 他只要不是到明年时候炒月饼馅吃啊就行， 黑暗料理啊。 哎，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今天晚上您去哪儿吃饭呢、 嗯、 这个团圆之夜您打算在哪儿过呀， 是 跟谁一起过呀、 啊、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我们的短信平台上手机尾号5712的听众朋友说， 中秋家宴 啊，跟家里人一起吃， 哎、在家里边就是，关键是在家是自己做还是外边可以举家下馆子 啊？ 也有是吧？ 也能在外边吃家宴。 对对对对， 现在 这个家宴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了啊，不知道您在哪吃。不管在哪儿吃哈、啊，其实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几乎每个传统节日的内涵都是和吃啊和礼联系在一块儿的。 是， 很多人都说啊，吃香喝辣中才能够过完节、嗯、啊，既喜庆又营养，何乐而不为呢？ 那过节不吃点，这还能叫过节吗？ 哎呀，但是这两天我发现网上啊，微信里边传了一条平民营养学食谱的帖子，说很多名贵的补品呢、啊，其实都在平民食物当中找到替代品。 这哪些是平民食物，哪些又是名贵补品呢？ 燕窝 啊， 燕窝知道吧？ 是是是， 齁贵齁贵的、嗯、啊。其实你要是用白木耳和莲子也跟燕窝差不多。 这是说疗效啊还是说口感呢、 哎、效果差不多啊。另外鹅肝，鹅肝你知道吗？ 这是法式大餐里都有的、 哎、鹅肝，鹅肝酱，鹅肝，鹅肝的替代品是胡萝卜和玉米 啊。这一荤一素不一样啊。 刚人参， 嗯， 人参知道吧？ 那当然知道。 枸杞啊，桑葚啊，桑葚啊，海参呢、啊，都能替代人参 啊？真的假的呀？ 反正这说法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许多深明大义的阿姨都在微信里边转给孩子， 嗯、 明示或者是暗示，就是说那意思，中秋节送礼别花冤枉钱啦 啊！那个燕窝、鹅肝什么的，您就换点莲耳木、胡萝卜和玉米吧。 对，给家里边老家送，不用花那么多钱。 是， 这都是亲爹亲妈， 深明大义嘛， 是吧？就是属于。怎么说，对自己家的孩子就不用老花钱，省着点钱都心疼、 嗯、 是吧？你要是不是自己家的孩子，那两说着。另外的一件事，这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嗯， 其实这个中山大学啊，这个营养医学科的主任陈超刚就说了，说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来分析，比如说一些名贵补品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从某个具体的营养成分来说，我们也是可以找到跟他们的营养性能差不太多，可能比它的营养更为合理的平民替代品。 那咱就有针对性的分析分析。 比如说鹅肝，刚才不是说了吗？鹅肝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较高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鸡肝的维生素 A 的含量比鹅肝还高呢。 啊，是吗？ 鸡肝 啊， 只是口感上，你比如说法式大餐弄个鸡肝，你尝尝，你可能感觉不太对，是吧？口感上不如鹅肝，鹅肝那都是过度喂养的脂肪肝啊。 据说捏着鹅脖子往里灌的。 不过你要是精心选择烹调方式，你可能也能用鸡肝做出鹅肝大餐的那种感觉。 前提还得是您好这一口。 哎呀，当然了，有个别名贵的食物属于孤芳自赏，很难找到替代品的。 嗯。 不过这类营养物质的营养价值，其实也有可能被高估 啊，就本身没有那么金贵。 哎，名贵食物再好，一天只吃一点点，只能起到这种锦上添花的作用。 嗯、 你比如人参是吧、 嗯？ 你不能天天来两斤萝卜，不是两斤人参尝尝、 嗯，那鼻子就得往外喷血， 对吧？你都是锦上添花，一点点吃。所以呢，在营养摄入方面，人们最常犯的这个错误，莫过于一边不遵守膳食宝塔，大家知道吧？底下那个膳食纤维、 嗯、是 啊，就是那个宝塔型，上面是肉的， 有那么一个搭配比例。 哎，说这个很多时候做不到，然后盲目的进补导致营养失衡，或者有可能补大发了，还有可能是营养 过剩 不良。 嗯，营养过剩、营养不良都有可能。这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我怎么越补这身体状况越不好啊？那是因为您补错了方法、啊。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今儿不是过节嘛、 啊， 可能很多人不管在哪儿吃啊，下馆子也好，家里边做家宴也好，丰盛也好，简单也罢，但是希望大家千万千万吃的营养健康，别为了一时兴起。今儿秋天了， 嗯， 哎呀，不行，我来20只大闸蟹， 20只，这胃寒的哟。 所以在这儿，那不行，我那个我弄人参泡酒。 嗨、哎，这跟自己这么较劲呢？ 这有点烧的慌，是吧？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科学、健康、快乐的中秋佳节。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涛子说了，说八月十五中午，今儿中午参加表妹的婚礼，吃的喜宴，晚上的时候在家吃了。祝我们的听众，我们俩中秋佳节快乐， 谢谢咱这位听众朋友，也祝您阖家团圆， 是 中秋快乐。 好人马大姐说起这月饼圈啊，上糕点店领月饼，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怎么了？ 我那个券啊，限定时间啊不说，还用特别小的字儿， 哎呦， 限定很少的几个店能领，我跑了大半天，腿儿都跑疼了，才找到这个糕点店，店员很积极啊，帮我捆好了，我到家一看，哎呦，就几块玫瑰馅儿的，大概是月饼盒子，里边呢还少了我一块 啊。 真不知道他们诚信怎么回事。 您说这是大过节惹您一肚子气，咱不生气了啊。反正这事儿也确实是这个挺刁难人。您说这上面本来有限定日期，你就应该清楚明了的给大家写出来。在限定门店这一样的信息，大家有这样的知情权。那么点小字儿，尤其是咱中老年朋友，本来眼神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是。 你说这大过节的折腾好几圈，我听着都心疼。 下回啊，这个不买他们家的月饼券。 就是 如果别人送的转手送别人，看谁不顺眼就送谁。 这较劲了，这是 不是出馊主意是不是？心里边别生气了啊。 是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开心的事儿 啊，你说说看。 这个自从1997年从东单路口西北角被整体拆除之后的这个东单菜市场啊，蛰伏了18年，昨天重新开张了。 哎呦， 这回这东单菜市场啊，令市民感觉到最大的变化就是这家传统的菜市场模式变成了上下七层的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 多少层？ 七层的菜市场啊，除了可以用市政一卡通支付之外啊，还成为了首家和支付宝合作的智慧菜场。 这以后成这洋气了哈，就是不像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边还说这个国营菜市场 是吧， 刘继彤还在外边听我们节目说你们家国营菜市场还能砍价。我们小的时候国营菜市场都承包了 是吧 就能砍价，他那个年代不行，他老。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好了，现在不用砍价，拿手机可能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直接把钱就划过去。 要不然人说是智慧菜场呢，越来越方便了。可是啊，这菜场啊，这七层它不光全卖菜，它还有别的东西。 什么呀？ 新东单菜市场的二层啊，特别设立了老字号产品售卖区。 哎呦， 除了咱北京的稻香村、全聚德、月盛斋、张一元这些常见的美食和老字号啊，像来自陕西、四川、内蒙古、云南全国各地的美食和老字号全都汇集在一起。根据了解，像这个三层啊，三层是美食区，将会在下个月就开业，四层会在年底前全面营业。东城区商务委的主任刘健就介绍说，东城区啊是咱北京市最重要的老字号聚集区，共有74家老字号品牌，据说啊最长的一家610多年历史了。东城区的老字号平均年龄那都达到了138岁。此外呢，东城区还有30多项非遗技艺，这些都是咱东城宝贵的文化遗产。刘健也表示啊，旧城内老市场都消失了，这个已经是近20年来一个不可逆的事实。现在东单菜市场正在申报北京老字号，不仅要把东单菜市场恢复，还要永远留下老北京人的记忆，留下老北京的特色和文化。东单菜市场呢，要打造全市首个老字号体验中心，专门来展示老字号的品牌历史和文化价值。 哎呀，要说北京的菜市场，这又多说两句 啊， 像春门菜市场 是 啊，当年在这个春门路口，看着盖完了。打小时候以为是个火车站呢，就是他那个大棚是那个样的嘛，里边一进门卖冰糖葫芦的，卖菜的，冬天去啊，冰糖葫芦都有卖的。哎呦，我觉得特别的，感觉特别的好。 是 啊，然后比如朝内菜市场，这个北京还有很多的什么东大桥菜市场，当然了，现在昨天咱还说什么西边里菜市场，你像老菜市场可能越来越少哈，但是光菜市场那种感觉。是很多老北京人非常喜欢的。 对，这好就好在这菜市场现在是这个不光是仅仅在一座又一座的消失。你看以东单菜市场为例，这不是又是重新咱换一个地方，换一种营销模式，咱们重新咱又出来了，咱又回来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像东单菜市场这种经营模式啊，老字号体验中心应该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让很多年轻人能够感受一下哈，过去北京人买菜时候什么样。 这话怎么说？说老字号一网打尽。 什么叫一网打尽呢？ 就是你逛了这菜市场一圈之后，北京你想找的老字号，这一家都能找着了。 那得关键是得是这个这叫什么原汁原味儿 啊， 别稍微的给弄的 拧了啊，这跟过去的感觉不太一样了，这确实不太合适啊。哎呀，马大姐还说呢，听了我们这个啊，心情好多了吗？也是祝我们中秋节快乐啊，早点回家吃月饼。 那也得祝咱好人马大姐中秋快乐、啊。 对对对，今天有很多人都是早点的回家， 嗯， 大概估计这点也不听咱节目，还是跟家跟家里边人亲朋好友一块儿来聊聊天，晚上到底吃点什么呀？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 不过这可不开玩笑 啊， 现在咱这个北京市全路网啊一片绿啊，还路上特畅通、 嗯、到底哪儿好哪儿堵哪儿畅通，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是这一小段广告和路况信息了，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百安居，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北京市的平均时速是31.6公里每小时，是基本畅通的。这点您去很多地方都是一路畅通，非常的顺畅。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啊，路是很顺畅，但是您开车的时候得留神，集中注意力啊，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大不小。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在这儿也是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对，阖家团圆的日子，不知道大家伙跟亲人们有没有聚在一起吃个饭呢？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今儿晚上在哪吃啊，跟谁一起吃啊，吃什么好吃的呀？ 是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欢迎大家发图啊！ 啊，对对对对，估计现在。我们还是跟家里人聊吧啊，你们把匣子关上稍等会儿。当然了，如果您愿意听我们节目啊，也愿意跟我们来交流，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是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前两天啊，在通州法院的法庭上啊，这个张明辉因为盗窃电动车第六次接受审判了， 有六进宫。 哎呀，但是这也是惯犯啊。而且呢，审判席上的法官郭玉杰也是第二次审理张明辉的盗窃案了。 就在这儿还有老熟人。 哎呀，张明辉今年27岁，年纪轻轻的已经溜进宫了啊，可谓是劣迹斑斑。2007年啊，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啊被朝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009年以盗窃罪掩饰隐瞒所得罪被通州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到了2011年5月，再次因为盗窃被河北省三河市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2013年、2014年，加上今年7月，都曾经啊因为盗窃被捕过。法庭上啊，张明辉应公诉人的要求，细数着自己的犯罪前科。说到去年第五次犯罪经历的时候，张明辉对着面对的女法官说：“没想到这么巧，又遇见您了。” 哎呦 啊！说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跟那低下头了，无言以对呀、啊！这是 居然还笑得出来。 这法官说了：“去年我跟你说，明年再来就是重判了，你还记得吗？”啊，记得记得。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张明辉的回答逗乐了旁听席上的几位旁听人员， 是哭笑不得呀。 庭审的最后啊，张明辉再次向法庭表示决心啊，带引号的决心。我知道错了，希望法官开恩，我会积极改造，回到社会好好做人。 都几回了， 这说的够溜的。 六回，他可不是说了好几回，他熟啊这词儿。郭玉洁法官说，跟去年说的一样啊。当然，我希望你这次能好好记住自己说的话哈，不要让我下一次再见着你啊。那边说不会的，不会的。 真的假的呀？ 哎呀，这个案子呢没有当庭宣判，郭玉洁呢在法庭教育中也是再一次叮嘱张明辉说，别想着再偷了啊，出去找份正经的工作。庭审之后啊，这郭玉洁跟记者说，哎呀，他算是惯偷啊，随身都带着扳手，缺钱就直接啊偷辆电动自行车，然后就给卖了。两个月前呢，张明辉刑满释放的时候，还曾经跟监狱的管教说，搞不好我两个月之后又回来了 啊，这还能提前打招呼， 就想着就是打算出去之后就没想学好啊。郭玉洁法官从事审判工作已经有四年了，就在上个星期他遇见了一次多次进宫的盗窃犯。说去年就是我主审他的案子，今年又遇见了，跟张明辉啊一样，年纪轻轻的，都已经是习惯了这小偷小摸，这养成习惯。说再一次见到他们呀，很生气，也很痛心。每一次呢，我都对他们进行教育，真心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自力更生。 哎呀，这事儿啊、 哎， 咱外人着急没用。 27岁，老大不小的了，您说怎么不务正业，整天吊儿郎当的，你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你说这蹲耗子之间连个空窗期都没有，这一个接一个的。 是，所以也是希望家里人能好好劝劝，如果劝管用的话，实在不行就真得在里边好好的管教一下，真的有可能这是算重犯哈、啊，累犯是吧？ 对，那说是再判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得是重判了。 希望他能够真的改过自新吧。 9月24号早上6:30。因为司机啊，这一不留神，一个大意，一个不小心啊，一辆在新街口外大街行驶的越野车，这哗啦一下就开上了隔离带，还把一棵树给撞断了。 撞断了。 上午8点，在新街口外大街和学院南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记者看到有一辆奥迪越野车横向就停在了最外侧车道上，这个车的保险杠已经要掉了，右侧车头的这个外壳哈完全变形破裂，连里边零部件机构都能看得见。同时啊，整个右前轮啊，那就彻底掉了。在临近的路肩的隔离带上，受到奥迪轿车的撞击啊，有一棵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整个根儿都露出来了。 嗯， 为了方便搬运，几名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将倒地的树木的主干给锯了，并且呢，将散落一地的树叶枝叶也都收拾在车上。这个奥迪越野车的司机也证实啊，当时啊，他正是由北向南开，没跟其他车发生碰撞，这车上啊也只有他一个人，自己啊也没受伤。 那他怎么就撞树上了呢？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就是一走神的事儿。根据司机回忆，当时啊正沿着新街口北大街自北向南正常行驶，直到发生碰撞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那是误入歧途了。 嗯， 根据现场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被撞倒的那棵可怜的树啊是一棵白蜡树。估价呢应该是在7-8千块左右。 这甭管多少钱，关键人没受伤啊，这万幸啊。 但是那棵树可是没了命了、哦、中间被锯断了。 那是那是，关键是这开车怎么会走神呢？ 而且都已经撞倒了树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您这心里有多大的事儿啊，这是一直琢磨着。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咱不是找辙，这个想当年我开车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是一辆手动挡的车。 啊、 嗯、离合。对吧？起步， 嗯， 且忙活呢。 是，搞不好就憋火了。 现在都自动挡了哈、啊，有的时候你就是刹车油门，刹车油门，刹车油门啊，开时间长了也确实容易疲劳，然后精神不集中。 是、 啊， 但是这都不是这个您不安全驾驶的这个理由啊。这之前不是还说嘛，就有司机朋友开高速，这开时间长了，那、这个。脚痒，低头在高速上抠脚，抠完脚当时不就出事了吗？ 那就咱别提这茬了，这大过节的正准备吃饭呢，是吧？ 不是，还是说啊，这不管过不过节，安全最重要，安全意识一刻都不能松懈。 我学哲那句老话，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共勉 啊 啊，马达一响，集中思想， 好 啊，专心致志，专心干活，专心做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为过的。 是 啊，这个。轻的可能出一些小错，重了这生命有可能就没了，对吧、 嗯、 有的时候还可能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前两天啊，张女士说了一件让她非常凹心的事儿。她和她妈这母亲啊、 嗯、 通过旅行社报名参加了俄罗斯旅游。 出去玩挺好。 挺好，而且她妈妈今年已经70多岁了。 嗯， 母子俩人，但母女俩人，这不是挺好吗？陪着老太太出去玩吗、 嗯、是。 结果没想到因为提交材料当中有误，被人家俄罗斯海关拒绝入境。这个 张女士说她和70多岁的母亲俩人在北京的一家旅行社啊报名9月20号到9月27号的俄罗斯游、嗯、啊，21号呢在当地时间早上入境俄罗斯的时候，哎呀，俄罗斯海关工作人员说护照上的名字和海关名单上的名字不一样， 嗯， 于是呢就拒绝她入境了。 这怎么能不一样呢？ 张女士说我看见那个单子上的名字了，确实我名字第二个字的字母啊拼错了。 哦， 人家不是汉语拼拼字母吗？ 嗯嗯嗯， 张女士说当时这领队就承认是旅行社的工作失误导致的。 是这环节出问题了。 哎呀，关键是张女士的妈妈已经过了海关了。 哦， 张女士自己没过去。 哦， 你听懂了吗？ 拦外边了。这个母女俩其实是在这个一个在关内一个在关外了。 70多岁的老母亲已经进入俄罗斯的啊这海关， 那怎么办呢？这孩子进不了，赔不去啊。 哎呀，当天张女士在机场等了3个多小时，在晚上11点北京时间终于又回到北京首都机场。 可是老妈妈还在俄罗斯呢呀。 啊，本来张女士说我是想陪着我70多岁的母亲到俄罗斯玩的啊，但是你说这旅行社失误是一下分隔在海关两侧，海关内外。目前呢，这个张女士的妈妈依然在俄罗斯，虽然说每天都能够通过领队啊和她母亲保持电话联系，但是还是很担心呐，对吧？ 是啊， 你这个你陪老人玩的，这老人不在边上，这我不在老人边上，这怎么办呢？ 那么大岁数来一个人、 哎 嗯、 于是向旅行社提出了3倍的团费和精神损失费的赔偿。昨天下午呢，这个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工作人员，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曹先生。旅行社提交给俄罗斯方面的材料当中呢，将张女士的姓名拼音啊拼错了。人说旅行社负全责啊，会积极承担责任的。一方面呢，照顾单独在俄罗斯游玩的张女士的母亲， 嗯、 而且适当的减免她自费项目的花费。 嗯， 同时呢，也保证让双方每天呢有一次电话通话。另外一方面呢，已经向张女士啊这个提出赔偿了。如果张女士无法接受的话，可以通过第三方申诉啊，我们将接受第三方的裁定。 反正这事得双方商量着来了。 哎，所以你说这个小小的失误，刚才那是出车祸， 是 啊，这是正好人家母女俩人，一人进了关，一人在关外边， 多尴尬呀！你说， 关键这个心里边太不踏实，老太太估计心里边也着急的慌， 玩也玩不安心。 哎，所以生活当中小事哈，细节决定成败。再次强调一下，咱干事儿什么事儿都得专心。 接下来又有一家店因为细节彻底败了。 怎么了？ 市民黄先生跟刘女士啊要结婚了。 多好的一件事情， 婚期将至，你得婚纱照啊、 嗯、 是吧？ 对对对， 就为他们拍婚纱照的北京巴黎婚纱摄影啊就发了照片，这怎么是错的照片啊？ 啊， 这新郎黄先生特生气，你说我们国庆这就要办婚礼了，6月份我们就在这婚纱摄影拍照，没想到照片给发错了。 嗯， 当时婚纱摄影店的送货的人员说啊，我们看了有问题也得找客服，他是管不了事儿的。 嗯， 我不着急做视频嘛，我就没看过，就直接给婚庆公司送过去了。黄先生跟记者说啊，你说现在这拿着错照片，人家已经婚庆公司做完视频了，我们想让婚庆公司重新做，你得加钱。 嗯， 这请柬上的照片也用的都是错的，也都得重新换呐。昨天下午巴黎婚纱呢将黄先生其他的那些精修照片啊已经补发给他了。 嗯， 对此呢这个婚纱摄影店的店长表示啊，这事儿这是我们店员工的失误。 是，你看你这结婚还好，结婚之前发现错了啊，你说这结婚当天你要把照片发过去发现新郎新娘不是这俩，这让亲朋好友怎么想？ 而且这事儿吧，你说这个婚纱摄影店发来的错的照片， 嗯， 咱这个新郎和新娘啊，把照片发给人家婚庆公司的时候， 嗯， 也没看一眼啊， 都属于着急有点昏了啊。 是， 你昏了吗？都是这词儿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这个231说。哎呦，王哥李凯你们好， 嗯， 中秋节还在加班为大家服务，辛苦了哈，祝你们阖家幸福节日快乐。你这是忠实的听众王富海发的， 老朋友了。 哎， 嗯， 6946说你们猜我今儿看见谁了？ 看见谁了呀？ 看见小西了。 哎呦，小西， 刘小西是吧？ 啊，是 他这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活动啊、 嗯、 就是我也看他朋友圈了，又捯饬那装哦 那电台主持人变成电视台主持人了、嗯、要脸面呐。 你是说你就不太要？ 不是，我要了之后大家伙也看不见我呀看不见哪知道我要不要、啊、 不再这样做的眼睛很大 是、 啊、是吧？人说了晚上在家吃饺子，这中秋节也吃饺子、啊、 反正想吃饺子不分什么节假日。 云淡清风说为了听大城小事我都不坐车改11路了 啊 走回来了、 嗯、 啊路上已经买了烧饼和肉到家就吃。 嗯 啊，你们辛苦了，你看为了听咱们节目路上信号